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7面，357面，从倒数第六行看起，倒数第六行看起，前面还有一句啊，前头还有一句，以上代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了生生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乃至何为人王，何为天地，上红下花，能满所愿。这一句是接着前面讲到六欲天讲到了大梵天，那么这是都是以多善根多福德的成就。人生在世不能不修善根，世间的善根三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佛告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根生的。那么翻过来呢，就叫三毒，贪嗔痴叫三毒，也就是说世间所有一切不善，一切的罪孽都是从贪嗔痴生的。由此可知，善根生善法，不善根生恶法。佛教导我们一定要修三善根，没有三善根不能入佛门。弥陀经上世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基本条件要具足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你看看世间有大福德的人，或者是做人王，或者是做天王，这是大福德。这样的善根福德了，才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那没有这个条件怎么能往生呢？福德从哪里修的？从六波罗蜜修的。四摄六度是修福。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做？ 顶多做一点布施啊，财发无为常说嘛。可是六波罗蜜，一界是六，六界是一，我们只修布施，把持戒忍辱精进定慧也都撮合了，啊，因此这三种布施只得到人间一点点的小福报，啊，小财富、小聪明智慧，得的是这个。啊，小的健康长寿，真实的利益了，没得到啊。如果每一度里头都具足圆满的六波罗蜜，这个福报大了。啊，在人间是人王啊，在天上是天王啊，啊，在出世法是菩萨了。啊，上面所说的，都是说明菩萨的善根力，只有善根的力量啊，善根福德能感得深深尊贵。活一天就得修一天啊，就是干一天。一定要把心量拓开，要能包容宇宙啊，这不是夸张啊。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心量都是这么大，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诸佛如来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没有两样，只是众生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呢，他想的范围太小了，只知道自己利益，他不知道利益众生。凡是人皆需爱，还是小利益，心量还是不大。设法界一真庄严，他只想到人法界，设分里面只想到一分，其他九分都没有，他这个量能算大吗？啊，小心量啊！这样小心量的人在现在就很难找到了。啊，现在的人只顾自身，自私自利。啊，除了自身之外，他的父女，这个父母儿女，他都没想到。这个心量多小，心量越小，这的果报层次就越低呀，低到底谷就是无间地狱。 阿鼻地狱。所以古人常常给我们讲啊，量大福大了，这个话有道理啊。量小福报就小，量大福报就大。持戒是不是布施？是布施。是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啊，给众生做榜样啊，给众生做标本啊，这怎么能说不是布施？这个里头财法五味统统有啊，忍辱是布施啊，精进也是布施啊，禅定般若还是布施。啊，希望在布施一法里头，其他的九门，其他的五门呢，全都包容。真正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叫菩萨道。这叫菩提法。他所感动的，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都是生尊贵家。德高望重，德高是自己成就的，望重是果啊，社会大众对他尊敬的，向他学习啊，啊，财富充足，财富是他修得的，啊，财富是修得的，尽心之后那是自信。财富不是自己享受啊，财富是救济贫乏，他是做这个用的，或为人王啊，或做天地。啊，这是地位最高的，权势最大的。上红下花，上他有使命，他有责任弘扬圣教啊，啊，圣人的教诲，自行化他，他一定遵守，一定真干，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只有他自己真干，带头干，人民才听他的，群众才听他的，众生才敬仰他啊，向他学习，依教奉行，啊，怎样下化呢？依教奉行就是下化众生，能满所愿的， 佛菩萨的所念，只有一句话：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就是这一愿呐。佛菩萨要满这一愿，用什么手段？用教学啊！教学的方法能帮助众生开悟啊！啊，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而不觉，这是一切苦的根源。佛看众生迷失了自信啊，经里都常常有感叹，可怜悯者这是真的。众生得乐的原因呢，是开悟了。觉悟之后，思想纯正，言行如法，果报殊胜啊，那就得乐。迷失了自信，那就是邪知邪见，妄语邪行，所感得的果报是苦难啊！佛帮助一切众生，真的是从根本上下手啊！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了，就晓得应该怎么去做。啊，佛陀在世用的方法，身心言教。佛不在世了，留下来的经典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怎么教化呢？要菩萨来教，不是菩萨不行啊，菩萨依照经典学佛，身心研究，这才能满佛所愿，才真正是报佛深恩啊！啊，哪些人是菩萨呢？佛弟子是菩萨。佛弟子持戒就是圣贤，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圣贤啊！言教是布施啊！ 是财，是法，是无为。啊，这就是上弘下化啊，满腹所愿，更以善根立故，大愿立故，常得之福。只是遇到有缘，遇到佛了，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他？我们没有善根，没有愿力。如果有大善根、大愿力，你就见到了。见到佛，你才能亲近佛。你见不到佛，你怎么亲近？啊，初学佛的人，善根愿力都不足啊。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遵循经教。佛在大乘经上讲过，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所在之处。我们展开经见，面对诸佛如来，啊，这样经就会看得懂啊。展开经卷，跟佛没有感应，读诵的遍数再多，没见到佛，不解如来真实意，你没见到啊！啊，这就是印祖常说的：一分恭敬，一分礼；十分恭敬，十分礼。你们有诚信心吗？啊，展开经卷，没见到佛。如果有十分真诚，经卷一展开，佛就在面前。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念到你真诚心中去了，是这么回事情。真诚心就是佛，啊，你的真诚心跟如来的真诚心心心相应，合而为一。那是真见佛啊。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了。世间修福， 修福报，无过于供养佛。大乘经教里佛常常用比喻，大千世界七宝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什么叫法供养呢？依教奉行，那叫法供养。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真干了。啊，真相信，真听懂了，真干。这就是供养佛。供养佛要不要香花工具啊？不需要。啊，以为我们供香啊、供花，佛就很欢喜了，你错了。啊，供饮食，佛真吃了吗？没有。诸位，这些都是表示我们对佛的一点恭，这个恭敬心。啊，佛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佛欢喜的时候，欢喜你真做啊，你真的在修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你真的在修六波罗蜜，佛欢喜的。为什么呢？你这么干呢、啊？你跟佛一天一天接近。你要只供这些形式上的，心里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还搞是非人我，那实际上你跟佛的距离是越来越远。那佛对你也无可奈何。啊，你跟佛走的是反方向。顺从佛教诲呀，我们是跟佛同方向。啊，今天最简单最殊胜无比微妙的法门，无过于念佛。我讲了很多，我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啊，试问一问，如果阿弥陀佛在你面前，现在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念头？如果还是我有亲人，我想跟他见个面，我还有财产，我还没交代清楚，佛就走了，不理你了。你慢慢去搞去吧，那是说六道轮回里面的事。佛现在来接引我，欢欢喜喜我就跟他去，世间事与我不相干。 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干净利落，佛就带你走了。我劝同学们天天要做如是观，时时要做如是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命无常啊，在呼吸之间，一口气不来，这一生就结束了。不要以为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年，那是妄想。啊，常做如是观的人，警觉高啊，那是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啊，有高度的警觉。念念都具备往生的条件，善根福德因缘，真的是多善根多福德，福德是放得下，善根是看得破。啊，真清楚了，真明白了。啊，真放下了。所作功德无量无边，说不能尽。一句佛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没有比这个功德更殊胜的。所以说不能尽的，诸佛如来说不尽。啊，何况凡夫。底下一段讲笑话啊，利要有钱。我们将经文念一遍，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法事中好，习戒具足啊，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具上之物，利要有情。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小段，啊，第一小段妙音无量， 第二小段随类现身，第三小段最上的知无理要有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大师广修不可思议，普贤大师之德，故其甚感亦不可思议。这个甚感，殊胜的感言，这句话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习啊！我们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世法佛法都要知道求感应啊，没有感应，我们任何一桩事情都不能成就的。啊，早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我读书不多，但是跟同学相比呢，我知识比他们丰富。啊，老师所讲，举例子很多，我都能听懂。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必须要具备事出世间法。为什么？你不懂出世间法，不切理；不懂世间法，不切机。你怎么弘法利生？如果我们懂得佛法，不懂世间法，你讲的东西切理不切机。如果懂世间法不懂佛法，那是切机不切理，都不能够弘法利生。这两桩事情，出世间法这一部大藏经啊，你能通吗？世间法他说不说别的，就说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你这一生能念完吗？能通吗？啊，我们讲堂摆着有一套1500册，你看这么大的书1500册，没有办法了，通不了啊。这时候怎么办？老师告诉我们，全凭感应，我们求感应，也就是常讲的求佛菩萨加持。用什么求？用诚，真诚啊，真诚心来感动佛菩萨，佛菩萨就有应了。 求佛菩萨智慧加持我啊，我们才能把这个经讲的切离切记啊，全靠感应。真诚到什么程度呢？到极处，叫至诚感动啊，至诚，真诚到极处啊。这个真诚是要真干啊！啊，怎么干法？方法很多，84000法门。我们的净宗法门是比什么都妙。为什么？太简单，容易，只要你至诚。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感应就现前，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只要跟阿弥陀佛起了感应，纵然一生没有听过经教，没有看过经，现在有人请你来讲大经节，你肯定比我讲得好。为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那你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讲的，加持给你吧。执行一处啊，无事不办了啊！可是这桩事情你不肯相信，你一定有怀疑，所以你不会成功。如果你真相信，没有怀疑，你就真去干，哎，到时候才真通了。一般有善根的人，有善根说的，与世出世间法都不贪，不嗔不痴，这算善根的。加上一个精进，精进是菩萨善根。你看，与世出世间法不贪不痴不嗔，啊，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精进不懈。你具备这个条件，少则3年5载感应现前了，你通了；多则10年8年，有难处吗？没有难处啊。啊，全在真诚感动，全在至心一处。佛说无事不办，至心一处，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讲的都摄六根，一个意思。啊，为什么六根往外跑啊？你把它通通都收回来，就执行一处。啊，其实每一个根都向4面8方跑，跑乱了，跑散了，所以一点力量都没有。啊，眼根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你说可不可怜？ 啊，散乱了嘛。如果能至心一处，别说各一张纸，各一座大山，山那边有些什么你都可能看清楚。大乘经教里告诉我们了，六根的作用无一不是变法界虚空界，它没有障碍啊！啊，眼能见虚空法界，能见微尘，能见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个我们在经典上读过，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能看微尘里面的世界。微尘世界里面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呢。普贤菩萨看得清楚啊，不但看得清楚，他能住进去啊，到微尘法界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不离微尘。变法界虚空界，不可思议境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身大师，此地大师广修，这是讲法藏大师。代表所有的法身菩萨，啊，他们广修不思议普贤大师之德，我们看到很羡慕啊。普贤大师之德，我们能修吗？难。你要把三个根修好，弟子规感应题感应篇十三页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待人接物，啊，再进一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善根福德就显现了。由这个善根福德，修菩萨六波罗蜜。普贤大师十大愿望，一心奉行，念念不退也。就是广修啊。十大愿望，祝福如来的境界。啊，祝福如来怎样对待一切众生？普贤大愿第一条，礼敬。一切众生，不但是人，是天。包括六道里面一切有情， 还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包括了虚空法界。啊，我们每天礼佛，最后所礼的十方刹土微尘法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一花一草，一尘一毛，皆是如来啊，皆是诸佛啊，真诚礼敬的对象。所以称他为圣德了啊，圣感了。无比殊胜的功德，以这个功德能感所以古德不可思议。下面所说的就是十大愿望的功德。受因身口常出无量妙想，这是大圣、大智、身心言教啊，身处、口处无量的妙想。香气熏人，普熏一切众生，普熏虚空大地啊，身口常出无量妙想。我再换一个词，身口常出无量妙光，光是遍照虚空法界，妙相是普熏虚空法界。菩萨的身口意与信德相应的，身是佛身的啊，佛的行呢，口是佛的言呢，意是佛的心呢，身口意都跟弥陀如来相应，都跟十方诸佛相应，这感得够。 我们怎么个修法不就明白了吗？啊，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的口，他的言语是无量寿经。大乘法宝啊，啊，无量寿佛的心，啊，意就是心。经上有一句话说：“一切皆成佛。”这是阿弥陀佛的心，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那我们自己具足这样的善心，善心。与佛就相应了，啊，妙相，智慧光明都现前了。下面为我们解释经中的比喻啊，赞叹。乃印度香木之名，无故所悟。啊，翻译作娱乐。啊，叫赞叹。我们一般称为檀香。知慧愿音译，慈木有赤白二种，就红色的跟白色的。白檀能治热病，赤檀呢能去风肿，故名娱乐。啊，它能够帮助你利苦得乐。啊，能治病。啊，印度这种香啊，中国没有。古时候也有法师带着旃檀呢到中国来。贡献给皇帝作为礼物。啊，那么送皇帝的礼物至少啊要有一斤重啊。少过一斤呢人家不接受啊。大概他带的不多。啊，中国人也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宝。啊，他就燃烧一碗。啊，应该不大了。一碗像黄豆那么大。啊，花生那么大就差不多了，燃一碗。香能闻四十里。啊，整个城市都闻到。这皇上在欢喜接受了。啊，非常稀有。啊，那我们中国的檀香 也非常名贵，卖的时候是论两卖的，我们用它来供佛，不是经上讲的这个檀香，檀香也可以用药，中药里头有用檀香的，入药的。优波罗，这是梵语，翻译为青莲花、红莲花，其花香气丰富啊，这是经上的比喻，妙香呢，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慧愿应意曰：优波罗花好也，花名古印度的花名，其叶下长，茎下小莲，向上呢渐尖，佛言四指，金多玉指佛的眼睛就像优波罗花我们通常讲呢青莲花，这个花我们没见到，我们听到说佛的眼睛像莲花，想到那个莲花那么大的人，那眼睛多难看呢不应该三十二相是吃这种眼原来我们不知道印度这个青莲花了，优波罗花了，这个花瓣呢细长，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菊花，菊花的叶子很细很长它是莲花这个品种在中国也没有所以这个经典里面常常用青莲花了来形容佛的眼睛大师身口常出妙相，乃是戒德之所感。这是修得了，这不是心得了。大师在此地是为我们实现的。人身体都有气味，不但有气味，有磁场，磁场在佛法里面称光，在中国气功里面就称为气这个东西真有，练气功的人看得见看见你的身光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颜色大小能看到你的功夫一般心地善良 慈悲，有智慧，这个气场啊就很舒适。啊，心行不正也有气，啊，这个气的颜色不好，灰色的、暗色的，啊，好的，最好的是金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红色的都还算不错。能看到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状况，啊，外国人称磁场，那么在这个地方，菩萨身口常处妙相皆得之所感，生生世世持戒不缺，啊，感得身口相光，啊，相光庄严，《观佛经》第三卷说：“常以戒香为身璎珞。”佛弟子以什么庄严自己的身？一戒，持戒修定，你身体就有效。啊，像一般人很容易接触，闻得到。啊，稍稍有功夫的人能见到这些光。我们看金山活佛的传记，啊，虽然不完整，它断片，乐观法师写的，啊，老法师跟我也很有缘分，啊，我有一年在台北讲《弥陀经》疏钞，那个时候非常困难，没有经书啊。啊，乐观法师知道了，问我有没有经本，我说没有，听众都没有经本。啊，那个时候他印了1000本，跟大家结缘，送我100本。啊，他曾经跟金山活佛在一起住过4个月，对，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活佛的行持，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活佛穿着非常简单，也很邋遢，因为他的衣服从来不洗的。啊，里面就是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衫，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春夏秋冬都是这个打扮。冬天他也不冷，夏天也不热。啊，他自己从来没洗过澡，啊，也没洗过衣服，没换洗衣服，可是 他的衣服有真的有青莲花香味，啊，他奇怪，有人身体不好啊，是病痛的时候，哎，就闻闻他的衣服的时候，那病就会好，很不可思议。香能治病啊！啊，旦檀香、莲花香，香味跟旦檀跟这个莲花是一样的，但它不是从旦檀，不是从莲花上出来的，是从身体上出来的，戒得了。真正持戒的感应呢、啊？啊，世间人以珠宝为璎珞。啊，叫珠光宝气啊，庄严身。佛弟子是用戒定慧来庄严身啊，有戒有定有智慧又戒相精阅。世间所有诸花果乃至尘檀龙麝香如是等香非遍闻唯闻戒香遍一切这个世间花香果香这花果啊乃至沉水香檀香龙麝香啊这些世间香香它不能变闻换一句话说它的香气散播不太远靠近的时候闻到原来就闻不到了只有戒香能遍一切处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的香光遍法界本经曰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包不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在内呢他并没有说娑婆世界在外没说没说就肯定包括我们这个世界在内那我们这个世界人为什么没闻到佛告诉我不是相光不变的而是我们自己有障碍啊，什么是障碍呢烦恼是障碍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就闻不到了 也看不到了。这三大类的烦恼，只要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光就看到了，香就闻到了。那这什么人？小乘四果，大乘是心菩萨了。啊，初果跟大乘的初心位，他们只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思惑没断了，他们就可以闻到，就可以看到。那就不是假的啊！你说普遍，为什么我们闻不到？我们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它障碍了。啊，诸佛菩萨以香光做佛事，光帮助你开智慧，香帮助你断烦恼。我们这就能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经里头句句经文，种种信息，只有一个目标，劝你信要啊！你要相信啊！你要生欢喜心啊！发愿求生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你全都得到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是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身上的香光都周遍法界。这个世界有什么值得留恋？啊，亲情放不下，那是你愚痴，你没有智慧。啊，再亲爱的，能永远在一起吗？不可能啊！六道一流转，不知道谁跑到哪去了。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有智慧，赶紧到极乐世界，然后再渡他到极乐世界，你们在极乐世界一起学习，将这十方就弘化了，可以一起去。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嘛。这才叫真实智慧啊。 啊，这个世间所有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不可以留念。有一丝毫留念的心啊，迷惑颠倒啊！要把这个世间看作一场梦，梦中境界啊！你能够这样看，这是看破，帮助你放下啊！真是一场梦啊！看破之后一尘不染，你就放得干干净净，与道就相应了啊！道是自信，道是极乐世界，道是阿弥陀佛啊，幕后这个结论，故知其相，应是皆相也。啊，法藏菩萨相寻无量世界皆相，不是别的。啊，持戒一定从弟子规开始。啊，弟子规是戒律的基本基础，你不从这里扎根，你不能成就。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根啊，然后三规五戒沙弥世界为一，自自然然就成就了，一点都不困难了。啊，现在觉得这个戒这么难持，啊，没办法做到，是烦恼习气太深，又不肯从根本下手。啊，那这一生没指望了。你要晓得，没有戒就没有善根。啊，没有四摄六度就没有福报。菩萨的福报是四摄六度。菩萨的善根是从戒定慧来的，下面说随所身处色相断也，断者断正啊，为言容色断正，言者庄严，三十二相九佛丈六化身而已，则有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呢，是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所现的身相，这是应化身。若就报身，则有 84,000相，这是假相。大乘经教里面赞叹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84,000的。啊，这有没有当中有没有矛盾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84,000。是大的相，每一相里头又有很多好相啊！啊，所以无量相是从84,000相开出来的啊！无量相归纳84,000相，84,000相展开。无量无边的相好啊，所以他没有矛盾啊，就像十善业一样，十善业十条啊，啊，菩萨把十善业展开，84,000细心，84,000细心归纳起来就是十善业，十善业道。小乘把它展开是3,000位，啊，展开3,000条，菩萨展开是84,000条，啊，这个诸位在佛学字典都能查得到啊，啊，教乘法疏上也有啊，所以开合不同啊，80种好指80随行好，此亦就丈六之身而言啊，这个80好32相都是指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啊，这是在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应化的圣像啊，观音曰：“无量寿佛有84,000相，一一相呢，各有84,000随身随行好。”啊，观经上赞叹阿弥陀佛，相好。又法界次第下卷云：相好同是色法。我们讲讲物质的现象，皆为庄严显发佛身，但相是总，好是别。啊，讲相是说总相看，讲好呢，这是从别相看。相若无好啊，则不圆满。我们看底下，轮王设凡。也有相，也无好故，他有相没有好，相不微妙啊！ 相，修福所感的。啊，那好呢？当然也不例外。好是细想啊，无比殊胜功德了，才感到相好啊！啊，下面知足论说。相粗而好细，众生见福，这见相啊，好则难见。有相者，与人共得；好者呢，或共或不共。以是故啊，相好别说。啊，相佛得到，转轮圣王也得到，大梵天王也得到，啊，第十天也得到，就是这个陶地天王，啊，这些人共得了。虽然有相呢，但是没有好。啊，好就不容易了。好或共或不共，啊，以是故相好有别。啊，我们看这些天王，啊，转轮圣王。这最低的啊，他有相没有好啊？忉利天王那福报比转轮王大多了，他天王啊，大梵天王更高了啊，再往上去，摩西首罗天王。我们相信越往上高啊，往上去好就越会增加，越明显啊，如来相好具足啊，为什么他戒定慧修学圆满了啊！这些天王虽然修福修德了，跟佛也比差很多。摩西首罗天王所统治的，不过是一个大千世界而已。啊，像黄念老所讲的。一个银河系，银河系之王，啊，银河系看地球那就太小太渺小了，啊，银河系的天王，如果地球算的银河系一员，那是个小村呢，啊，地球上的王，啊，转轮王，统一全地球的，是村长。在银河系不是村长吗？啊，所以他有三十二相，他没有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能够体会啊，是由上可见相，乃其粗者。共者显而易见呐，啊，三十二相显而易见。好呢，是细者不共，微妙难见。 法藏菩萨因地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无有缺少。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啊，当时这些印度与佛有缘的人，曾经跟佛见过面的人，都看到啊，啊，法藏菩萨在因地没成佛之前，啊，也像诸佛应化在世间一样。啊，相好是修德的。到什么时候这相好圆满现前呢？见性就现前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不是应化身佛。报身佛了，啊，那像前面所说的八万四千相啊，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随行好啊，啊，明心见性就得到了。啊，得到了，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不展现给大家看？展现给人看，人都要有福报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他看不到。你说，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随行好，肉眼看见看不见。用显微镜也未必能看见啊，这就是展现在你面前你见不到，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佛菩萨示现在人间，楞严经上讲的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佛所现出来一定是随着众生的心，众生的福报，众生的缘啊，现的相。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象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起心动念，自自然然的感应啊。你的福报大，哎，你看到的多；那福报小的，看到的少，不相同啊。啊，你普陀山梵音洞里面观音菩萨现象，每一个人看都不一样啊，是不是观音菩萨喜欢这个人是这个相给的？不是啊，观音菩萨没起心动念的啊。那么所看的相不同的时候，完全是个人缘不一样啊，就是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啊，圣严法师八零年代的时候是刚刚开放还是没有开放，就在那几年啊，他们三个法师去朝普陀山，普陀山在梵音洞门口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多钟点，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看到了。 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三个人就问，你看见什么样子？结果三个人看见不一样。圣义法师看到是戴毗卢帽的，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全身是金色的，戴毗卢帽。另外一个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女生，白衣观音。第三个法师看到的时候是比丘像，是出家的，出家人的像，男生。三个人同时看到的，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又没有看到三个，就看到一个。你看，同样现身，各个人看。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懂得啊。我们两个人同时间拜到佛，个人看到都不一样下面这一段，手中长处，无尽之宝啊，庄严之具，一切所需啊，最上之物，理要有情。这段经文，手除珠宝，无尽不是一种，很多所以注解里面说，手出珠宝，如维摩经中之宝手，于妙毕二菩萨。维摩经中讲的，其实保守妙毕一切如来通通具足，一切化身菩萨也具足啊。罗什大师曰：“保守者，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也。”又云：“以施报故，手出无尽宝物，如无河流，故名妙毕。”这里头有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以施报故。施是因，报是果啊。菩萨在因地修布施波罗蜜，所以得果的时候有这样殊胜庄严的果报。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看到因果报应的殊胜功德。 菩萨修布施，他的目的是断烦恼啊。断贪嗔痴慢疑啊，布施就是舍弃，就是放下啊，目的在此地。佛教世间人开始学布施啊，学布施要没有果报，他不肯干了啊，所以菩萨教他，教他都是真话，佛绝对没有妄语啊，叫你修布施财，布施财你会得财宝，得这个财富啊，一定要知道啊，财是果，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应是修财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要越施，决定不要贪财啊！菩萨修布施、修财布施，是要把那个财、贪财的念头啊放下。与财物再没有一丝毫贪念贪的这个念头，这叫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只还要有贪心，没有圆满，你得要好好修。什么时候把贪心断掉了，才是圆满了。什么时候把发啊，法也贪呐、啊！学佛的人不贪财了，贪法了，还是错了，贪心没断呐、啊，把贪法的念头没有了，财布施啊，这个法布施圆满了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还有贪念长寿这个念头没圆满。必须把健康长寿的念头也断掉，以三种布施都圆满了啊！三种布施圆满了，你的手中就会自自然然长出长寿，没有间断的，像变魔术一样。想要什么东西，你看就在手上，多么自在啊！啊，众生缺什么，哎，手上自然就出来这些宝物，帮助他。他想要的什么东西，手上就出现什么东西。无尽的宝物啊！如五河流，五河流是印度的啊，我们中国的河流长江、黄河、珠江啊，这是三大河流。印度的大河有河水呀，自然流向大海，用来比喻啊，手中出无尽的宝藏啊，就像这大的河流的时候，源源不断流入大海呀、啊，取这个。做比喻啊，所以 这个手臂叫妙背呀，啊，手叫保守啊，全是修因之果啊，那不修因不行。菩萨在因地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修行，到他证果的时候，这个果报就显现了。这些无尽之宝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个来处啊！啊，我想我们的同学都知道，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啊，慧能大师说的很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来他自己就具足的，啊，具足。无量妙宝，到时候起作用，它就现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话要用科学来解释呢，也讲得通，大家更容易明白。啊，科学家告诉我，物质从哪来的？能量变现的，啊，所以物质跟能量可以互相转变，啊，原子弹就这个理论发明的，把物质解放成能量，啊，它就用光跟热就化掉了。如果有能力把能量转变成物质，那不就变成妙宝了吗？啊，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想要什么就变什么，想要黄金就变黄金，想要白银就变白银，啊，想要珍珠就变珍珠，那随便变呐、啊。能跟量的互相转变。啊，在化身菩萨，他通通能做到。啊，这在物里头讲得通，不是讲不通。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一即法师。判此为十地菩萨之心，以智度成，啊，智慧圆满，也就是六波罗蜜圆满。华严经十波罗蜜配在十地菩萨，到法云地圆满。圆满的时候都有这种能力，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就知道法藏菩萨了，他的地位在十地以上，啊，至少是十地菩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里。